为38国际妇女节107周年，我国劳动新闻3月8号发表了社论，热烈祝贺全体妇女以一亿自豪的功勋点缀万里马时代。社论指出，金日成同志早在抗日斗争的烈火中开创了主体的朝鲜妇女运动，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进行英明领导，使其传统坚持下去。两位伟大领袖的领导是保证我国妇女大力推动革命的一边车轮，在富强祖国建设史上留下明显足迹的根本源泉。做出空腔的生产成绩，向将在有意的今年举行的万里马先进分子大会献上一份厚礼，这是我国妇女的共同热望和意志。社论最后强调，全体妇女都要在伟大的金正恩时代万里马大进军中尽到自己光荣的使命和本分。